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你的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20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啊是3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2年呢，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赵南星。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天启3年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呢是京察年。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6年1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搞得不亦乐乎，今年呢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任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呀，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4人：齐师教、观音镇、无量寺、赵兴邦。如果你记性好的话，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齐师教是齐党领袖，赵兴邦浙党骨干，观音镇、无量寺楚党首领。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3党是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很明显呢，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 实在太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观音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哎，这就意味着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的人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呢，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兄。为此呢，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兄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的人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就在此时啊，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个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据史料记载啊，这个人呢，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地痞流氓综合体魏忠贤。魏忠贤呢，是北直隶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对于这个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哎，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很惨。多年前呢，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啊，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是从来不会自卑的。虽然在别人眼中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啊，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件坏事，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的掉渣的坏人。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根据史料记载啊，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啊，虽然他没钱上学呢，没法读书呢，没有工作呢，却从不唉声叹气，那是相当的乐观呐。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啊，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敢去跑去赌博，赌输后没了钱，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是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啊，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呢，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啊，他发现呢，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他。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一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故事。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呢距离这个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混混都混不下去了，人生失败到了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啊，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一直以来啊，在人们的心目中啊，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呢，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啊，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啊，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10%到15%，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那就不招了。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因为这意味着在100个符合条件的人中，这个符合条件就是首先呢已被割了啊，只有10到15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事实上呢，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的人就是被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在京城等着。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呢，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的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呢，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我一直相信呢，事事皆有可能。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公正的讲啊，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100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荣的只有30-40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须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所以我一直认为啊，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的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当然，事情到这里啊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呐，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啊，干工作，哎，斗智斗勇啊，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韧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留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但很多人不知道啊，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啊，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个人，皇帝。皇帝就是老板，就是 CEO 啊，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吧，是说了就算的人物。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这就是有名一代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真实的原因。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魏忠贤当政以后啊，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的、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啊，搞得云里雾里，琢磨不透。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 呢，魏公公不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我一直坚信呢，这个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呐，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啊还真得要点功夫。阉割的技术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分稍有不慎，命就没了。很多年以来呢，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所以说呀，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手术，且毫无后遗症，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这魏忠贤呢，不是武林高手，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呢，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这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那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元呢。这可就为难了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去拿赌博翻本，哪犯得干这个？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但现实摆在眼前呢，不找工作是不行的。于是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果不其然呢，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啊。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呢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呢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啊，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手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20，这可要了命。年龄是硬指标啊，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小孩，哪个太监师傅愿意代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啊，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问还能怪谁。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事实上，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延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因为太监呢是很难当上的。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常随、当差，当差以下就是活者了。那么未活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等等。很明显呢，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年，魏忠贤已经21岁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魏傻子。但这一切全都是假象。据调查呀，当然了，这是本人调查的，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时一般不会被识破，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啊，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魏忠贤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许多人评价魏忠贤时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傻子。能在明朝当官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波人啊，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个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就是自取其辱。而在他们的眼中呢，魏忠贤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几的，每天都哈哈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这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这充分说明啊，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啊，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在我看来啊，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却是一个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时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在宫里的十几年里呀，他就用这种天赋骗过了无数老滑头，并暗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个叫做魏朝。这位魏朝也是宫里的太监，对魏忠贤十分欣赏，还帮他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点膳。所谓点膳，就是后宫管伙食的，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除了混吃混喝没啥油水。管伙食固然没什么，可关键在于管谁的伙食。而魏公公的服务对象就是后宫的王才人。这位王才人的名头虽然不详，但他的儿子名气很大，朱由校。正是在这里，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两位关键人物，朱常洛父子。虽然见到了大人物，但魏忠贤的命运仍无丝毫改变，因为王才人身边有很多太监，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而且此时朱常洛呢还只是个太子，且地位十分不稳，随时可能被拿下。所以他老婆王才人混得也不好，还经常啊被另一位老婆李选侍欺负。 这样一来，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很差。到万历47年呢，在魏忠贤进宫20周年纪念之际，他混到了人生最低点。由于王才人去世，他失业了。失业后的魏忠贤呢，无计可施，只能回到宫里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但被命运挑选的人呢，注定是不会漏网的。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误打误撞后，魏忠贤呢竟然摇身一变，又成了李选侍的太监。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他狰狞面目。这位入宫30年已50多岁的老太监突然焕发了青春，他不等不靠，主动接近李选侍，拍马擦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成为了李选侍的心腹太监。因为在他看来啊，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继承人且和他一样精明、自私、无耻的女人将大有作为。万历48年，魏忠贤的机会到了。这一年7月，明神宗死了，明光宗即位，李选侍成了候选皇后，朱由校也成了后辈皇帝。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一个月，明光宗又死了，李选侍成了寡妇。当李寡妇不知所措之时，魏忠贤及时站着出，开导了寡妇，告诉她：“其实你无需失望，因为一个更大的机会就在你眼前，只要紧紧抓住年幼的朱由校，成为幕后的操纵者。”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甚至太后的头衔，而是整个天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惜绝非独创。朝廷里文官集团的老花头们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东林党人的奋力拼杀下，朱由校又被抢了回来，李选侍就此彻底歇菜。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反应活跃，最终也被逃脱下岗的命运。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杨涟。杨涟是一个让魏忠贤汗毛直竖的人。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抢人的路上，杨涟抢走朱由校，魏忠贤去反抢，结果被骂了回来，哆嗦了半天。第二次相遇是他奉命去威胁杨涟，结果被杨涟威胁，杨的人还告诉他，再敢作对就连你一块收拾。魏忠贤相当失去，掉头就走。总而言之啊，在魏忠贤眼里啊，这个杨涟呢是个不贪财、不好色、不怕事、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还特能折腾的人，而要对付这种人，李选侍是不够分量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主人。然而很遗憾，在当时的宫里，比李选侍还狠的只有东林党，就算魏太监想进，估计人家也不肯收。看起来是差不多了，毕竟魏公公都50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他能跟你玩命。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很多人都知道啊，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也很够意思，继位一个月呢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第10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这个女人姓克，原名克印月，史称克氏。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这辈子啊你也遇不上一个姓克的。而这位克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500年难得一遇的极品呐。进宫之前呢，克印月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侯二的老婆， 相貌极其妖艳呢、啊，且极其早熟啊。啥时候结婚没人知道，反正18岁就生了儿子。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宫里的王才人生出来了朱由校。那么按照惯例呢，必须挑选合适的乳母去喂养朱由校。经过层层选拔呀，克银月战胜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宫。刚进宫的时候，克银月极为勤奋，随叫随到。2年后呢，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但克银月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依然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宫里混得相当不错。但很快宫里的人就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女人。有群众反映啊，克银月常缺勤出宫，行踪诡异，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后经调查，克银月有生活作风问题，时常借机外出幽会。作为宫中的乳母，如此行径结论清晰，情节严重，处罚没有。有人议论，没人告发，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按照乳母这份活啊，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嘛干嘛去。可是克小姐是个例外啊，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16岁当了皇帝她还没走。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得6岁，乳母必须出宫，但克银月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10多年也没人管，因为皇帝不让她走。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要知道啊，内阁大学士刘一景、2品大员都60多了，在朝廷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也得不行。非但如此，每逢过节，皇帝还要亲自前往祝贺，请他吃饭。夏天呢，给他搭棚子、送冰块；冬天呢，给他挖炕、烧炭取暖。宫里给他分了房子，宫外也有房子，还是黄金地段，就是今天北京的正义路上。步行至天安门只需10分钟啊，极具升值潜力啊。他家还有几百个仆人伺候，皇宫随意出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所谓克小姐，说破天也就是个保姆，如此得势嚣张，实在很不对劲儿。一年之后，这位保姆干出了一件更不对劲儿的事。天启2年，明熹宗朱由校结婚了。皇帝嘛，娶个老婆很正常啊，谁也没话说。可是克阿姨啊，都35了，那时候不高兴了，突然跳了出来，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用《史记·铭记北略》的话说，是克氏不悦。皇帝结婚，保姆不悦，这是一个相当无厘头的举动。更无厘头的是啊，朱由校同志非但没有不悦，还亲自跑到保姆家说了半天好话，并当即表示，今后我临幸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了，你安排哪个妃子我就上哪儿过夜，绝对服从指挥。这也太过分了，很多人都极其不满，说你一个保姆老是赖在宫里，还敢插手后宫。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书要求克氏出宫。这事儿说出来啊，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但在克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呢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尽，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实进宫奉位，外庭不得烦忌。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啊，客是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到现在都没有吃啊，整天都在想念他，非常痛心，还是让他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烦我了。傻子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对此呢，后半生竭力揭批魏忠贤，猛挖其人性污点的刘若愚同志啊，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输出输入，人多亚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啊，经常进进出出，许多人都惊讶，也有很多谣言，那些谣言呐，做臣子的是不忍心提的。此言非同小可呀。所谓臣子不忍心提，那是瞎扯，不敢提倒是真的。朱由校的母亲的王才人呢，死得很早，他爹当了几十年的太子，自己命都难保，这一代人的事儿都搞不定，哪有时间关心下一代？所以朱由校基本算是客氏养大的，十几年朝夕相处，而且客氏又是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要有点什么瓜田李下、鸡鸣狗盗，似乎也说得通。就年龄而言，客氏呢比朱由校大18岁，按说不该引发猜想，可惜明代皇帝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比如成化年间啊的明宪宗同志，他的保姆万贵妃就比他大19岁，后来还名正言顺的半辈子住到了一起。就年龄差距而言，客氏也技不如人，没能打破万保姆的记录。如此看来，传点绯闻实在比较正常。当然，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谁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位保姆是十分器重的。客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他几分面子。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而争取这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成为自己的老婆。你没听错吧？我也没说错啊。事实就是如此吧。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啊，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但在宫里呢，你要跟人对食，大家不一定肯。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是长见，何为缘，生死相看，一笔不得书，一言为难担，真烈换情一场欢。 穿堂风破竹声，一别过川，诉不清道不清，相顾而难，半盏茶未歇，半城烛之山，这夜谁愿空谈欢。 天作定，千里灯途醉红尘，花影蝶舞盘旋，莫失梦魂。此心顿悟西出，笑问桃花剩几株，谁阵默为谁人为谁等。 扫帚

北京时间16点整。